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3章，追杀终点。视线中，半空那道娇小的身影越来越远，逐渐变为一道模糊的黑点。在人生进入倒计时这一刻，江瑶却奇怪的没有产生那种濒临死亡的惊恐。飞速下坠的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黑点背后那夕阳隐去的蓝紫色天空，心中反而平静了下来，仿佛时间在这一刻无限放缓，所有的景致化为了人世间最后一抹美丽的色彩，深深印在了他的瞳孔之中。只是这抹色彩中却忽然混入了某道异样的颜色，那是一道妖异又刺眼的火红。江瑶瞪大了眼睛，却见那火红中夹杂着一道黑影，在视线内越方越大，而在那飞扬的火红发色之下，他看到了一张熟悉而又认真的英俊脸庞。是你？没等江瑶说完，边界那道飞速追来的身影忽地向边上的石壁一踩，只听砰的一声，石壁上顿时出现一个大窟窿，而那身形则借着岩石的反推力瞬间冲到了江瑶的面前，双手抱起江瑶的腰间，身体一转，反手就把江瑶整个人往石壁上方甩了出去。这一切实在发生得太过突然，连江瑶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觉得自己身体如一颗炮弹般飞向上空，眼看着就要撞上石壁。情急之下，他再次驱动体内能量，包裹着紫光的五指猛地插入石壁内，几经跌宕之后终于稳住了身形。他连忙低头看向那道将自己送上来的身影，却发现在反作用之下，那抹红与黑交织的色彩已急速向下坠落，消失在了白茫茫的水雾之中。 饕餮！ 回过神的江瑶焦急大喊，而此时一阵尖利的呼啸声再次从头顶上方飞来，伴随那道阴魂不散的杀人白光，江瑶知道那个梦魇般的少女又追来了。砰的一声，散落的碎石在白光的打击中纷纷扬扬，勉强捡回一条命的江瑶可不打算再次重蹈覆辙，他一边躲闪着白光的坠击，一边趁着尘埃的掩护开始迅速往上爬。所幸饕餮将其扔到的位置离石壁尽头不远，不消片刻他便爬到了上方的平地，抬头一看，发现那道娇小的身影正浮在前方不远处，怨恨的神情让他那张青黄的脸庞显得更加狰狞可怕。 为什么你还不死？ 阿离面目扭曲，空洞的瞳孔泛着血色的凶光，死死盯着江瑶，像要把他撕碎一般。 去死，去死吧！ 我总有一天会死，但在那之前，我必须替萧远完成一件事。江瑶摇晃着从地上爬起来，但这一次他没能逃跑，而是平静地抬起头看着面前的少女。 萧远为了救你不惜把重要的内丹给了你，甚至牺牲了半数魂魄，我想他绝不希望换来的是一个杀人的傀儡。去死，去死，去死！ 少女机械地重复着诅咒的话语，似乎对江瑶的劝告充耳不闻。只见她手上再次白光溅起，再次冲着江瑶的面门打去，但这一次还未打住，白光便像是突然撞在了什么东西上，在离江瑶咫尺的距离消散无形。 怎么回事？ 少女脸上出现了一丝惊讶与恼怒，随即再次聚起白光向江瑶打去，然而结果毫无改变。此时江瑶的周身仿佛萦绕着一圈看不见的护盾，在闪烁的微弱紫光中，那流星般的白光被一一化解消散。 还没发觉吗？其实刚才在岩壁上你就打中我了，但我却没有跌下去，因为你的攻击越来越弱了。 江瑶盯着面前那人不人鬼不鬼的娇小身影，伸手抹去了嘴角的血迹。 他的内丹已经不足以支撑你胡来了。什么？ 阿里大惊，低头看向自己的腹部，却看到腹部中有道白光微微闪烁着，并开始迅速暗淡。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阿里出现一瞬的迟疑，而当他回过神时，却赫然发现贴在他面前的却是一双交织着愤怒与冷酷的血红双眸。砰的一声，阿离只觉眼前一晃，便被跃起冲到眼前的江瑶死死扼住了手腕，狠狠地拽回了地面。 放开我，放开我！ 被江瑶压在身下的阿离尖叫着，腐烂的面庞在挣扎下开始片片零落，露出了表皮下那骇人的骸骨。那已经不是一个可怜的人类少女，而是一个被禁锢疯狂的亡灵傀儡。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但我不能无视你万劫不复。我虽然没能救到萧远，但至少我可以替他阻止你。 江瑶咬着牙说着，体内那奔腾的能量随着他下意识的举动迅速包裹上周身，脸上暗纹也开始丝丝显露。但这一次他的意识却没断线，反而格外的清醒。 哥哥，萧远哥哥，为什么？为什么？ 阿里嘶吼着，挣扎愈发激烈，江瑶甚至都觉得自己快控制不住他了。但这时他却突然发现手上抵抗的力量消失了。少女沉默着，不再抵抗，像是一具失去灵魂重新恢复成尸体的躯壳。但是江瑶直觉告诉他，那种死一般的沉寂却是危机爆发的征兆。 快闪开！ 一声焦急的暴喝声突然响起，江瑶猛地被一道黑影扑开，而就在江瑶滚离阿离身边的那一瞬，一阵黑色的气流忽然从阿离身体窜出，而气流中那具娇小的身体也开始浮空而起，渐渐佝偻，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从那具躯体中破壳而出。 不好，他要坠魔了。 熟悉的声音暗含忧虑，江瑶抬起头，这才发现适才救了自己的那道黑影竟然是本已坠落激流的饕餮。 你还活着？ 废话，我可没那么容易挂。 饕餮不耐烦地回了一句，双眼却是紧盯着气流中那道愈发扭曲的身影。 少了施教内丹的支撑，复魂术要失控了，再这样下去他会堕入魔道，结果就是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轮回。 有什么办法阻止吗？ 江瑶一听顿时也急了， 连忙追问道。 有倒是有，但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饕餮严肃地说道，复魂术往往需要戒指才能够维持，就他的情况来说，恐怕戒指便是那颗施灸内丹，只要破除内丹，理论上就能解除复魂术。 可如果内丹不是戒指呢？那岂不是会加速他坠入魔道？ 是的呀，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只能赌一把。 话音未落，饕餮身体便微微一抚，紧接着便如一只离弦之箭向黑色气流中的人影冲了过去。一阵轰隆声，像是发现了饕餮打算一般，那股黑色气流中顿时分出了数道气刃飞向对方，但这点攻击在饕餮眼里却还是不够看的。只见他步伐未停，身形一闪，便将那些攻击躲了个干净。 用我给你的法力破开他身边的气流。 饕餮突然开口对着江瑶命令道。 这具体要怎么做？ 江瑶愣住了，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反应。 你刚才不是已经驱动过你体内的能量了吗？ 饕餮说道。 屏息静气，把身体里的能量聚集在手掌。 江瑶无语，先前虽然在生死危机中下意识地驱动了体内的力量，但这毕竟还是碰运气的成分居多，不过如今这种情况也不容得他犹豫不决。江瑶深吸了一口气，随即果断摒弃了杂念，按照饕餮的指示集中精力，试图将体内的能量脉络集中于手掌。 必须要阻止他，必须要救他。 渐渐的，江瑶感到一阵冰冷的气息随着自己意识的驱动从五脏六腑慢慢聚集于手掌，暗紫色的电光随着能量聚集在手掌中跳跃，越来越亮，愈演愈烈，最终成了一只球形闪电。 这是 江瑶惊诧不已。而此时前方饕餮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 你小子愣着干嘛？还不快扔过去，那孩子的坠魔已经快完成了。 江瑶猛地回过神，却见那黑色气流中的身影已经爆出犄角与利爪，整个人影已不复人形。见此情形，江瑶不敢犹豫，抓着掌心中的球形闪电向着黑色气流奋力一扔，刺眼的紫色光芒在江瑶脱手的那刹那爆开，瞬间充斥眼睛。江瑶不由伸手挡在眼前，待到再次看向前方时，他突然发现那道如龙卷风般包裹着阿离的黑色气流赫然被破开一个大洞，而那睁眼闭眼间，他看到了一抹赤色魅影冲破了龙卷风的包围，将整只手刺入了中间那只似魔非魔的怪物腹中。尘埃落定，往往只需要一瞬间。 看来这次是赌对了。 饕餮平静地看着眼前那逐渐零落消散的身躯，轻轻抽出了插入对方腹中的那只手，只见一枚散发着暗淡白光的珠子静静地躺在他手中，而萦绕在珠子周围的赤色咒语也在那一刻消散殆尽。 这颗内丹为了不让你入魔耗尽了最后一丝能量，你的萧远哥哥即便不在了也依然在用他的方式保护着你啊。 饕餮轻抚着手中布满裂纹的白色珠子，言语之中似乎在叹息。他再次抬起头看着那最后褪去所有丑陋外壳露出最原本相貌的娇弱少女，微微笑了。 你解脱了，下辈子投个好人家吧。 少女的脸上已不见了那种狰狞与怨恨， 在飞散而去的莹莹光点中，饕餮似乎隐约看到一张笑脸，一张属于小女孩的最纯真的笑容。 谢谢。 残留的黑色气流终于散去，江瑶追上前，却只看到那名矗立原地的红发男子，而那位娇小瘦弱的少女则与破碎的白色内丹一起化为尘埃，消散在了微风之中。